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大家收听今晚的建筑二啦，咁喺嚟紧呢一个小时入面咧，咁有我冯杰啦，以及系咧黎东耀阿 Stan， 同埋咧曾卓然、卓然兄，两位喺度咧，咁啊加埋我三个啦，一齐咧同大家去讲下日本建筑啦。咁咧上一个星期嘅时候咧，都有讲到一样嘅建筑叫做天守阁啊，咁啊都啊，如果大家去日本嘅时候咧，应该都会参观过唔少，或者睇相啊嘅时候都见过唔少好宏伟、好靓嘅天守阁。如果大家咧真系未有机会亲眼目睹嘅时候咧，就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 咁喺我哋第五台建筑二嘅节目入面咧，大家就可以见到我哋上载嘅图片啊，包括由上个星期所讲噶啦，以及系咧今晚节目咧，我哋会同大家讲嘅大阪城啦。咁可能大家而家手头上嘅相片都比我哋靓都唔定噶啦。咁因为实在系非常之出名嘅一个即系日本嘅名胜吓。咁而咧，我相信吓 Stan 咧，今日同我哋介绍咧就唔单止系旅游咁简单嘅。咁就系我哋会从住呢个大阪城嘅历史啦，以及系啊佢喺建筑方面，无论系佢嘅结构啦，又或者系有冇一啲嘅秘密神秘嘅地方，我哋可以咧慢慢解构呢个大阪城。嚟紧呢一个钟头啊，去到夜晚十点钟咧，就继续收听住我哋咧，千祈唔好行开啦。咁我哋咧先讲一讲咧，就系今日我哋去大阪城啊，即系两位都应该有去过日本旅游啦。咁啊 ，Stan 你去大阪城嘅时候啊，嗰个感觉又系点？又或者卓然兄又可以分享下啊，大阪城俾咗你个咩嘅感觉印象咧？ 嗱，咁啊，我去大阪城其实就首先咧就经过外围一个公园啦。其实而家大阪城咧，咁佢有个咁嘅天守阁啦。其实佢周围咧就有一个好大嘅公园去围住佢噶啦。咁亦都係好出名嘅睇櫻花嘅呢個熱門嘅地點啦。咁而天守閣呢，咁即係最出名㗎啦。咁但係就上集其實都有略略提過啦，揭穿咗佢啦。其實呢個天守閣呢唔係歷史上面當年遺留落嚟嘅，其實就係比較近年嘅，即係100年都唔夠嘅歷史嘅，咁亦都係用鋼筋混凝土起嘅。咁但係都好睇嘅，裏面嘅佢嘅展品啊，或者係即係睇返當時嘅歷史背景啊，尤其是即係好似有少少屬於所謂嘅封神獸吉嘅一個主題嘅博物館咁樣㗎啦。 我冇去過大阪啦，但係呢我係獸吉 fans 嚟嘅，即係我咁多個裏面 鍾意獸吉， 我鍾意獸吉， 但竟然唔去大阪， 佢係由即係一個平民或者農民出身而成為即係一國之主啦，咁然後亦都係好多嘅政策上面呢都好聰明得嚟呢，又有溫情。咁呢一點上我覺得佢比信長啦，或者比後來嘅家康啦，喺呢一啲部分都係有優勝。 咁今日呢我哋會同大家講嘅，咁可能亦都既可以切合到卓然兄嘅口味啦，講下關於呢個封神獸吉嘅一啲嘅事蹟啦。咁同埋呢亦都係喺 Stan 嘅本行就係講返個建築啦，大阪城嘅建築。咁而呢亦都會帶嚟一套嘅電影呢，等大家去容易啲去投入下我哋今次講嘅呢一段歷史同埋呢一個嘅建築物啦。咁就係呢2016年提幸彦嘅真田十勇士，非常有趣嘅一套电影。 真田十勇士，战国时代末期，威名远播，但又只系徒具虚名嘅真田幸村，偶然认识到伴人元妃助助。元妃为真田拉拢九个民间武士，筹组成真田十勇士，壮大声势， 令本无真才实学的真田名声举世无双。当时德川家康只差一步就能够统一全国，矛头直指割据大阪的丰田秀吉之子丰臣秀赖。丰臣为保家国，决定招揽鼎鼎大名的真田幸村以及十勇士来大阪协防。虽然真田庸碌，但凭着元妃的智谋以及十勇士的勇猛表现，竟然以弱胜强，一时间震慑德川大军。正当士气鼎沸之时，丰臣家却决定以和，并且不听臣下规劝，以填平城外壕沟为条件交换德川军退兵，大阪城顿成无险可守。后来德川家康再度围城，大阪城迫在即，真田幸村决心奋战，以身犯险，直捣德川军心脏。元妃等人亦为保秀赖安全，以性命为赌注，谋划出惊天大计。 套电影咧就可以话系颠覆咗大家咧，即系对于一啲历史嘅印象啦，既有嘅对历史嘅认识啊。咁啊，其实呢啲嘅改编嘅故事咧，就我唔知系咪话近年特别流行，其实可能一直以嚟都会有呢一类型嘅改编，就系将一啲即系历史嘅故事，可以话系加盐加醋啦，甚至乎系将佢完全改变咗。咁啊，今次就将呢一个日本喺呢个战国时代都非常之出名嘅真田幸村啊呢一位嘅名将啦。咁啊，将佢改造咗，就成为一个即系其实除咗我个样系比较威严之外咧，其实我冇唔识打，我又唔识啲策略，我乜都唔识嘅。其实咁，但系正正系因为咁样，人哋就怕咗我，觉得我好有料咁样。咁啊，将佢改造咗一个咁样嘅形象。咁啊，但系咧，之后咧，佢扶植咗个十勇士之后，咁啊，亦都将佢自己真系英勇嗰一面咧，就表达咗出嚟啦， 逼出嚟， 都系逼出嚟啦吓。咁喺战火之下，好多嘢都系逼到出嚟噶啦。但系我哋就讲翻呢一个电影入面嘅呢段历史咧，就都系非常之话有传奇色彩噶啦。咁就系讲紧应该系战国时期，可以话系差唔多末期啦，系嘛？ 严格嚟讲都完咗战国时期噶啦，因为我哋话即系去到秀吉掌权嘅时候咧，其实中间都发生咗几件惊天大事啊。其中一件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嘅就系即系元老庆长，即系话我哋叫万历朝鲜之战啦。喺日本就元老庆长之战啦，咁就系其实讲就系秀吉发兵侵略即系朝鲜，同埋尝试谂住打中国啦，咁啊希望打去印度嘅，其实咁啊咁嘅一个大嘅一个侵略战争，咁当然结果唔系好成功啦，亦都咧就背景就简单讲就系当时嘅整个嘅大嘅侵略咧都系耗尽咗所谓西国地方，即系话简单讲就系由大阪以西嘅所有嘅国家，即系以前上一集我哋讲到毛利嘅唔少嘅力量啦，或者九州嘅岛津家嘅啲力量，基本系耗尽。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咧，亦都不及家康喺东部地方嘅养精蓄锐啦，同埋固本培元啦。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东西嘅力量此消彼长之下咧，东部嘅力量系强大好多嘅。此为背景啦，咁秀吉亦都喺战役嘅末期就病死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展开咗后来一个大嘅事。咁当然就有所谓嘅德川嘅位置啦。德川位置就系当时，因为其实佢都系就算秀吉掌权嘅时候咧，都系因为德川嘅默许咧，即系话我俾你登位，俾你做大佬，咁我就让翻去我自己东部就隐藏实力咁样。咁所以去到之后咧，咁佢叫佢做五大佬之一啦，即系德川家康。咁另外仲有几位即系西国嘅大名系做一啲嘅大佬，包括我哋上一集都有讲到嘅吉川元春啦，早死咗，但系都本来应该系嘅小早川隆景啦，同埋毛利嘅辉元啦、前田利家啦，呢啲嘅大佬咧就叫做康扶住佢个即系幼子秀赖当权。咁另外亦都有所谓嘅五奉行啦，以石田三成为首嘅即系实际嘅执行者，一班后生啲嘅人咁就去做啲执行嘅。咁我哋话喺咁嘅背景之下咧，石田三成几批嘅五奉行派即系实际执行者咧，就同其实虎视眈眈嘅德川家康咧，就慢慢嘅好多嘅情况之下咧，就有好多唔同各种各样嘅冲突。咁最尾咧就有场好即系出名嘅所谓关原合战啦。关原合战咧就系所谓嘅西军对东军。咁正系我正话讲嘅西国大名同埋即系东部大名之间嘅决斗。其中中间有啲嘅叛变啦，就系小早川秀秋嘅呢个叛变。咁就结果咧就系基本上西国大名咧喺未正式真系有一打嘅情况之下咧，已经溃不成军嘅。后来咧其实剩翻一个好有趣嘅局面就系德川家康咧其实已经叫做统领天下，因为喺关原合战已经赢咗。但系秀赖同埋大阪城咧，仍然屹立不倒，因为秀赖其实仲未死嘅，只系石田三成系即系伏诛嘅，即系死嘅啫。咁点算咧？咁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德川点样去食 臭奶留低嘅大阪城，同埋点样打冧即系留低嘅象征。咁所以咧，呢一段历史咧，俾好多人咧视为不耻嘅，就系咧，即系你孤儿寡妇，即系所以好多人企喺受奶嗰边。咁另外亦都有一个讲法咧，就系我哋话即系好明显咧，呢个东部对西部，即系大阪对东京呢个面貌咧，当时已经好明显咁见到出嚟。咁而后来我哋好多话中间嘅文化差异，好多嘅局面咧，就喺呢一场嘅即系后来我哋叫大阪嘅东之阵同埋夏之阵咧，就系正式就展开。咁就系电影里边嘅一啲嘅部分啦。 咁我电影入面就见到咧，非常之强大嘅德川家康嘅部队咧，就围攻大阪城啦。丰臣秀赖究竟系点样去面对住咧？咁亦都请嗰啲奇人异士嚟帮佢手嘅，就包括咗今次电影入面嘅呢个真田十勇士啦，真田幸村嘅部队啦。咁呢个其实我哋亦都可以从呢个电影入面咧睇到好多大阪城嘅一啲嘅镜头啦。咁而同我哋依家所见到嘅大阪城，其实系咪如出一辙嘅咧？定还是因为头先阿 Stan 都有讲过，因为今时今日大家去睇嘅大阪城其实系后来重建啦，钢筋混凝土去一个重新复建嘅建筑物啦。咁其实同当时嘅去比较，或者同电影入面我哋去睇到嘅，其实有冇分别嘅呢？ 哦，当然就有几大嘅分别嘅。咁咧唔止啊，仲系其实隔咗两代嘅啦。而家见到嗰、那个啦、其实咧一般咧，我哋讲紧最初嘅大阪城嘅，即系呢套戏里边俾人围攻嗰个大阪城。咁呢主要就係由丰臣秀吉佢去兴建嘅，喺佢在位嘅时候去兴建啦。之后呢就经历咗大阪嘅东之阵同埋夏之阵之后呢，咁即係1614至到15年呢，基本上呢就已经化为灰烬啦。如果我哋有睇到戏都知㗎啦。咁成座烧晒，唔止係天守阁，係讲緊成座城大部分地方都要。 有大炮打有射箭咁呢、个建筑点顶呢？ 係呀，即係烧到真係乜都冇㗎，冇得剩㗎。咁但係呢之后呢，基本上一打完呢个夏之阵呢，嗰陣時嘅德川幕府咧已經出咗一道命令，就係所謂嘅一國一城令啊。咁啊，即係話咧要全國咧都拆咗大量嘅原本有嘅城國啦，亦都要禁止再起一啲新城啦，甚至乎你要收葺一啲原有嘅城咧，都要向呢個德川幕府申請。 一国一城之外咧，仲有所谓嘅武家诸法度，亦都规定咗咧武家人咧究竟应该着咩啦、食咩啦、有咩规矩啦，同埋要派咩人去江户城去奉献啦、进贡啦，同埋你要去江户城度见幕府将军。咁呢啲嘅法度咧，亦都代表咗咧由呢个时候开始，去到即系当代黑船，即系我哋幕末嘅时候咧，一个非常稳定嘅日本嘅一个诞生。 超稳定， 即系点解咁稳定咧？或者话点解啲城大要保持原貌啊？点解大家嘅做法啊，即系好多样嘢都维持原状咧？同呢啲嘅法度咧都有关系， 亦都令到佢即系所谓嘅统一嘅全国呢个咁嘅局面咧，维持咗咁耐。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其实在德川幕府他的眼中呢，这些这城国呢就是很多时导致很多的战争啊，或者 割据的时候容易作为据点啦。 是啦，咁导致中央的政府其实就很难管治。每一个的大名都有超过一座城去固守的话，咁你话他所谓的江户那边的中央政府是怎样管治呢？所以呢就落了这个一国一城令之后呢，基本上就令到日本那个所谓的城国的时代呢正式就结束了。因为都基本上不会再有新的城国去起。但是例外喎，有吓，就系、是、其实德川氏咧，佢自己本身咧就系、是、喺大阪城嗰度咧，就再重建翻一座新嘅大阪城嘅。咁所以咧之后咧，亦都呢座大阪城一路维持 喺江户时代啦，当然好快呢亦都有火灾啦，咁烧咗嘅。咁有一段长时间呢，大阪城喺江户时代就係冇呢个天守阁。 係呀，不过点解重建喺大阪城重建好简单，因为大阪真係相当重要嘅一个地方。咁即係所以冇辦法佢都唔起一座城，如果唔系呢，呢啲咪兵家必争之地，自己唔守呢就好蚀底。 但当时佢嘅敌人仲有啲边个呢，即係佢系会 随时可见嘅敌人嘅。即係老衲封建制度嘅情况之下呢，佢系偏喺即係我哋今日东京嘅位置，佢要管理西国咧，从来都系一个困难。咁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喺中部看住京都嘅位置。咁大阪咧，正正就系处于咁嘅位置。 咁当时德川幕府咧，嗱，以前都提过啦。如果喺京都咧，佢嘅总部就系所谓嘅二条城啊嘛。二条城咧，本身就系属于德川幕府嘅一个嘅城嘅建筑喺京都里边嘅。咁而喺大阪里边咧，就系寿终重建翻嘅呢一个嘅大阪城。咁就作为幕府喺西边嘅两个最大嘅总部嚟嘅。咁但係呢一、這个咁嘅大阪城咁一路都係有经历过电击啊、火灾啊咁样啦、啊。咁亦都去到幕末嘅时代呢，呢、這个明治天皇嘅新政府军同埋呢个旧嘅幕府军咁呢打过呢个鸟羽伏见之战啦、啊。咁喺呢个大阪城呢，亦都係喺呢次战争里面呢都差唔多都烂晒啦。咁、所以呢一路要去到1930年喎，即係20世纪啦。咁嗰陣时已经係即係叫现代啦。咁呢个大阪市嘅市长呢就建议呢就重建返呢一个咁嘅天守阁。咁结果又有一啲募捐啦、啊、向市民啦、啊。咁呢真係成功地重建咗呢个天守阁。但係呢嗰陣时呢1930年基本上已经入咗去现代时期，咁咧亦都冇再用翻旧式嘅木结构啊嗰种咁嘅情况嚟到去起啦，咁啊用翻当时嘅已经系开始流行嘅钢筋混凝土呢一种咁样嘅建筑，因为起个高楼咧，其实就真系如果嗰阵时咁嘅情况咧，用钢筋混凝土咧就比较合理啦，亦都系比较容易啲嘅、 但系其实咧，如果你话讲紧1930年嘅时候重建吓。嗰陣時如果用返話原始少少嘅建築嘅材料或者方法，譬如係木加石嘅呢種建築啦、或者係近返啲大阪城本身嘅嗰一種嘅感覺嘅時候、其實技術上係應該做得到嘅，只不過係考慮個預算啊，人嗰啲去諗嘅啫，係咪？ 當然啦，技術上啊點會做唔到呢？日本人嗱，再講遠少少，而家我哋見到好多日本嘅木結構建築嘅好舊嘅。 你講啲千宮嗰啲都係一直保留住。係 啊，其實一路都會重新再起嘅，好多咧其實嗰舊木本身咧未必係真係1000年前、500年前嗰個木嚟嘅，不斷喺度替換啊。咁日本你要叫佢起咧，一定係冇問題。咁、但係點解嗰陣時唔用木嚟到起返呢？咁好多原因嘅，我相信。不過我又冇去真係好深入去理解去嗰陣時個決策過程係點啦。咁我相信可能錢係一個考慮嚟㗎喎。咁當時用鋼筋混凝土起呢，其實呢我相信係比起用木結構嚟到起呢係應該係平少少嘅。咁如果唔係你在香港而家見到唔會見到咁多用鋼筋混凝土起嘅假古蹟啦，係咪先？用木結構起你唔好以為即係木呢樣嘢係真係平嘅。起完之後嗰個維修啊仲貴呀嗰個費用。咁另外我懷疑嗰陣時點解揀鋼筋混凝土，可能亦都係回應一個新時代，亦都係為咗用一啲新嘅技術咁樣嚟到去迎合嗰陣時嘅新時代咁嘅意味。 同埋三零年代嘅日本嗰個樂觀氣氛相當濃厚嘅、即係開創新時代氣氛相當濃厚，即係大家都知道嗰個時代嚟緊就係好多嘅變化或者大嘅歷史動盪就出現。係 啊，佢哋諗住可以可能統治呢個東亞都唔定㗎嘛。三零年代應該開始， 你啊陸軍已經諗曬 侵略緊， 做準備好㗎啦，已經 係咪先？咁所以咧，嗰陣時。就呢个天守阁钢筋混凝土，但系我相信都呃到唔少人啦，系咪先？一般香港去嘅人，我谂都未真正入到去，甚至乎入咗去之后咧，都未必会特别去谂或者察觉嗰座嘢。喂，究竟嗰座系咪木结构嚟噶？ 即系咪要敲下佢先至知道系咪啊？ 敲都未必知嘅，讲真。 系咩？因为木同埋石屎， 佢咪敲咗，敲咗灰。 嗱，咁你当然啦，你敲咁可能好多唔同嘅地方。咁你譬如木，咁其实佢都系会加一 啲木框或者土牆，咁佢面咧其實都差唔多，都係線咗啲白色嘅灰啊咁樣咧。咁敲，我諗敲落去，如果譬如建築師，我諗會經驗好啲咧，就會比較容易啲識得分，究竟係一個土牆啦，裏邊係木啦，定係出邊係石屎啊，定係磚牆嘅？一般人都未必真係會識得分嘅，我相信。 如果整曬灰牆咧，真係敲咧都唔係容易嘅，除非當然靜靜地都慢慢敲就得啦。如果你人來人往咁樣，又有人睇住你咁咧，就真係分唔到，唔出奇嘅。 係啊，咁所以喺外觀上面咧，其實就都分唔到嘅。咁但係當然啦，我相信如果一般人而家去到最大大嘅感覺就係、是、其實咧喺嗰個天守閣裏面咧係有電梯嘅，因為佢其實係一個博物館嚟嘅。咁你見到有個電梯咁，我諗一般人都會即刻諗到唔會係原本德川時代或者係呢個封神時代起嗰個天守閣啦啩？ 即本身木結構入面再加電梯咧，可能都係一個 呢個應該 技術上係更加係 有機會，不過就好難嚇。 係啊， 日本其實有好大量嘅所謂嘅非現存天守，其實呢啲所謂嘅非現存天守咧，都分三大類嘅。所謂非現存天守，即係其實唔係原本舊嘅嗰個時代嘅木結構流落嚟㗎啦。咁一類就所謂嘅復原天守啦。咁即係話原本一個地方真係有天守嘅，咁佢咧就復原翻嚇，重新起翻，咁可能用翻木結構啦。嚟到起啦，咁另一类咧就所谓嘅复兴天守啦。咁呢一个大阪城其实就系所谓嘅日本最旧嘅嗰一座嘅复兴天守，即系话咧佢起嘅时候咧，其实就唔系跟翻旧式嘅木结构嚟起嘅。咁啊，譬如呢个就用钢筋混凝土啦。咁第三类咧，直头叫模拟天守。咁即系话咧，原本嘅地方咧，可能根本上就系冇天守嘅。咁佢起一个新天守咧，真系好似一个主题乐园咁样去就翻嗰个地方嘅历史啊，咁样啲主题，起翻一个天守嚟到去，主要都系为咗旅游业啦。我相信系啦。咁啊，呢几种咁大阪城就作为一座复兴天守，就都吸引到好多嘅游客去嘅。 但系佢成个复修嘅时候或者佢复兴嘅时候，佢嘅外观都系完全参照翻最初时嘅，即系喺个外貌上面斋望。我哋先唔再，我哋唔再讲个结构或者系石屎定系咩啦。 嗱，你哋呢啲咧，即系或者我哋呢啲啦吓，即系对历史建筑有兴趣嘅，首先问嘅问题就是、喂，你起翻嘅时候究竟跟咩嚟起先？系啦，咁嗰阵时1930年代咧起嘅时候咧，佢又唔系完全跟晒封神时代。又不是完全跟晒德川时代，咁啊两个你可以话有啲混合，得嚟咧都自己创咗好多嘅有啲新嘅风格嚟嘅。譬如咧嗱，历史上嘅记载嗱，一早就喺戏里边都烧咗啦，咁但系咧遗留咗有一啲嘅好多嘅古话啦，譬如所谓嘅大阪东之镇嘅屏风啊，或者大阪下之镇屏风，都会见到。封神時代嘅天守閣其實主要係黑色嘅，咁而黑色嘅呢一種咁樣嘅，其實就係一啲黑嘅漆啦。咁其實都係保護一啲木嘅，咁其實都幾清楚嘅喺呢啲畫裏面見到嗰陣時嗰個樣貌。咁但係咧，去到德川嘅時代咧，就變咗係完全係白色噶啦。咁一啲木框再揾一啲泥土上去啦，做一啲外牆啦，再喺上面再揾一啲白色嘅灰。咁呢一種由黑色轉為白色。都唔係淨係講緊呢個大阪城嘅風格嘅轉變，其實喺普遍嘅日本嘅天守閣咧，都有類似一個咁樣嘅風格轉變。其實黑色嘅城咧，主要喺早期喺封神時代之前啦，亦都係封神時代，甚至有啲人話係叫封神系嘅天守閣咧，通常都係黑色嘅。咁而去到之後嘅德川系或者德川時代咧，就可以話係因為一種技術上面嘅轉變啦，咁開始就多啲用呢啲泥土啊，或者是用一些扇灰咁样去由白色嘅，咁所以咧，其实睇呢个大阪城嘅早期封神时代嘅黑色，去到后期德川时代嘅白色，咁都系睇到整体嘅天守閣嘅颜色嘅转变嘅。咁而呢一个现代天守閣咧，基本上主要就系用咗白色嘅。咁咧，但係咧，佢嘅最頂嗰層咧，就用翻黑色喎。咁所以話可以話係即係兩個時代嘅一個混合體啦。 咁我哋咧嗱，轉頭會再同大家咧繼續講啊大阪城嘅建築嘅。咁除咗話顏色之外咧，佢入面嘅唔同嘅間隔啊，或者佢嘅結構咧，都好值得再同大家去慢慢講嘅。轉頭建築二咧，就再同大家講大阪城啦。 藝我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 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我哋嘅建筑二啦，咁跟住落去呢一节咧就会再继续同大家讲咧大阪城嘅，咁嗱我哋咧就知道大阪城咧系作为天守阁咧，虽然话我哋系之后再复建翻啦，咁但系咧当初佢嘅建筑咧一定系会有防御嘅功能噶啦，咁我哋喺上一集嘅时候讲城国啊等等咧都同大家有一个好详细嘅介绍啦，咁而我哋今日讲咧大阪城个建筑应该咧都同军事上嘅防御功能咧，就系分唔开嘅。咁因为咧，嗱，我哋头先都话过啦，我哋今次都拣咗套电影咧，会同大家一齐去讲呢个大阪城啊嘛。咁啊，拣嚟呢一套真田十勇士咧，就系完全系一套战争嘅背景啦。咁头先就讲到呢个即系德川啦，同埋封神间嘅呢个嘅战争。咁而大阪城佢作为一个防御功能方面啦，咁佢又有冇佢嘅个人之处嘅 呢？呢个大阪城嗰阵时其实就所谓嘅建筑上面啦，或者军事上面都好坚固嘅一座城。咁戏里面呢其实都睇到嘅，首先佢就成座城嚟讲呢，以呢个天守阁为一个中心咁样嚟睇呢，咁其实佢就好多重嘅。首先天守阁就喺最高嗰个平台上面啦，佢嘅側邊咧就係所謂嘅本院，咁本院本身咧就係一個叫做天守閣以下嘅第二個平台啦。咁佢外面咧已經有一重嘅護城河啦。咁然後咧再有低少少嘅平台，有二之院啊、三之院咧。咁然後出邊咧再有另一重嘅護城河啦。咁再喺出面呢就所谓嘅一啲城下丁呢啲咁地方呢就低少少㗎啦。咁而喺戏里面亦都见到成座嘅大阪城呢就係、是、包括咗由天守阁一路本院、二之院、三之院去到城下丁嗰啲好大規模嘅成个大阪城呢个城邑咁样嘅围住嘅一个地方。咁而所谓嘅城下丁呢一般喺日本嘅战国时代嘅后期好多时每一个嘅城国呢佢下面都有城下丁嘅，城下丁嘅意思即係一啲商业嘅，首先就係以一啲譬如城主以下嘅一啲高级武士嘅大宅啦嚟到做围绕住啦，咁再喺外围呢加一啲嘅一般商业嘅建筑啦，咁其实都有一啲嘅除咗商业之外呢有军事功能嘅，一般可能会设计到佢九曲十三弯啦嗰啲咁嘅街道，令到如果攻入嚟嗰方呢就未必可以好方便好容易好快咁样去直线咁样嚟攻入嚟嘅。咁但係呢一般嚟讲呢啲咁嘅城下丁呢都系冇围墙围住嘅。有围墙围住只系譬如城国里面嘅一个比较细嘅范围啦、啊、有护城河咁样嘅情况。咁但系呢大阪城呢就系、是、日本嚟讲少数呢佢连个城下丁呢都围咗好大幅嘅。咁所以呢日本当时封神时代嘅大阪城嗰个范围呢其实就唔单止系而家我哋见到大阪城嗰个公园嘅范围再大少少嘅。其实就差唔多去到你当而家嘅大阪好多而家出面嘅街区呢都包咗喺以前嗰个大阪城嘅围墙里面嘅。 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变化就係咩呢，我哋话以前早啲嘅战国时期以前嘅呢啲咁嘅城下丁呢其实都系为咗里面嘅贵族服务嘅。咁有啲其实系嗰啲贵族默许嘅人呢去经营嘅一啲部分。其实唔系对住庶民啦或者去其他人去使用。咁但系随住信长啦同埋秀吉呢就启动咗一个政策叫落市落座嘅政策。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佢就免咗好多嘅税收嘅税务啦，亦都俾当时嘅各种各样嘅生意嘅人喺里面呢就可以做生意。咁吸引咗好多人呢喺信长属下嘅城市或者佢嘅国家下面呢就去经营生意。咁就简单讲就係钱就自然会多咗好多啦。咁而秀吉呢亦都将呢个政策呢发扬光大。咁所以点解话大阪城里面会将城下丁保护埋喺城 城市入面呢，第一个功能就是说商业呢在里面当时的战国时期已经见到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环，大家都觉得它重要。第二个就是说呢，它亦都令到呢大阪城呢变成了一个内部储存很强的一个城市。因为它和其他城市不同，就是说商业的因素背后就是它有很多各自的私人的储蓄啦，无论是钱啊、粮食啦，不同的东西都摆在城下定里面有很多。所以你说大阪城为什么难攻不落呢，就是因为你闩埋到门之后呢，佢如果有糧食有食水嘅話咧，你幾乎唔上佢可以圍兩三年喺裏邊，佢都唔走。咁你啲軍隊圍兩三年咧，你都餓死咗啦。咁所以其實點解佢咁難攻或者咁咧？所以依個城下定嘅配套咧，亦都係有軍事上嘅智慧喺裏邊。 咁所以咧，今次嚇、我哋講真田十勇士呢個電影入面啊，真田幸村佢即係當然係因為佢即係一啲嘅手下嘅建議啦，就話誒、我哋咧發現啊，大阪城咧南邊嗰度咧就有個弱點嘅，所以我哋就喺出邊咧喺南邊嗰度就做一個嘅支城啦，即係後來就叫做真田縣啦嚇。咁、呢個就係個故事嘅情節嚟嘅。咁而喺我哋今日睇翻成個嘅戰爭啦去講啦，咁、或者係卓賢卿或者阿 Stan 咧去研究翻呢一个嘅战争入面，会唔会都系觉得大阪城嘅呢个南边系佢嘅一个弱点咧？ 系咯，系咪弱点咧？ 都几明显噶啦，因为咧，其实大阪城嘅地理就系佢嘅自然嘅河流咧，就喺佢嘅北面嘅吓，有田村啊嘛，或者天满村啊呢啲啊嘛。咁而佢嘅东南西咧，就再加一啲嘅人工嘅掘嘅所谓嘅水掘啦吓，咁样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基本上都系真系近北嗰方面咧系比较斜啦，同埋高啲嘅。佢嘅天守阁其实就喺大阪成个大阪城嘅北部嘅，咁、所以咧南面系比较平缓啲嘅。咁好明显咧就系、如果你拣嚟攻咧，其实都会拣南面嘅，因为系比较多平地啦，比较少河流啦，吓、亦都个斜度系冇咁斜嘅。咁所以咧戏里边就真系同历史上面嗰记载嘅。嗰、那個所謂喺個城外邊再加一個咁樣嘅真田縣啊，就由呢個真田幸村所加嘅呢個所謂嘅支城咧，其實咧亦都真實係可以推敲到咧，而家嗰個位置咧，基本上就喺當時嘅大阪城嘅城牆以外啦。等於係而家大概係大阪城嘅南部近東少少，而家就係玉造站啦嚇，呢、個地鐵站嘅西邊附近嚇，咁、呢個咁嘅地方就起咗一個一般咧，相信可能係圓形啦或者半圓形嘅一個比較細嘅一個外城。 咁作用係咩咧？ 嗱，有好多人咧都會有啲爭議嘅，或者呢個作用。咁首先咧，一個咁樣嘅城可以作為一個外邊一個哨站啦、基本上佢嘅入口其實就唔係向住南面嘅外邊啦，因為南面就係假設啲人去攻入嚟啊嘛。雖然佢喺個城外，但係咧佢嘅入口都喺佢後邊，其實都可以作為有少少喺個後邊同呢個主城咧，主要嘅大阪城咧做一個溝通嘅。咁而且咧，佢有一個咁樣嘅孤園喺外面嘅一個小城咧。咁、有啲人認為咧，其實係一個吸引或者係引誘呢個敵方咧嚟到攻佢嘅咁樣嘅意味喺裏邊。 其實都幾明顯啊，因為南邊有兩道大門啦，就喺電影裏邊都有爆炸嘅所謂白丁木門，即係嗰個位咧，其實係一個門大嘅入口嚟。咁簡單講，如果要喺呢度入口咧，其實正路啊，你就咁攻過嚟。但如果正正喺呢一度嘅右手邊咧，就係、真田院嘅位置嘅話咧，咁你點攻咧？你攻埋去嘅時候，你要隨時要防備喺右邊嚟嘅突襲。你諗下，攻城咧就唔係我哋而家諗話，你啲兵行埋去就得。你攻城你要步驟，你要擒啊，你要準備，你啲部隊又要直去。咁如果打側有人嚟突擊咧，你係完全冇得防守嘅。因為攻城嘅部隊同野戰嘅部隊係兩種完全唔同嘅部署。咁所以你見結果你做咩咧？你必須要先拔除呢一個喺外邊遠咗孤城。咁但係調翻轉講咧，咁樣嘅防守咧係好危險，因為你咁樣擺出嚟突出咧，就係引人哋打。 要好勇嘅人先。 系啦，即系你摆得喺嗰度咧，其实电影就讲系粗心大意，三个人误会嘅结果就要起个城啦。但系调翻转讲咧，你如果睇历史事实咧，摆得喺嗰度嘅人咧，的确系相当用勇气先做得到。 所以电影入面亦都啊，虽然就真真假假好难分咯，咁但系的确咧，佢亦都系呈现出历史或者系真实战争入面咧所有考虑到嘅一啲嘅元素喺度嘅。咁而咧嗱，我哋如果继续讲翻大阪城，其实真系佢所讲嗰个复原都真系唔系话净系我哋话天守阁入面，即系我哋成日经常喺相片见到嗰一座咁简单噶嘛。咁我都想了解多少少成个大阪城嘅建筑啦。咁而咧喺呢个特别系呢个天守阁啦，咁天守阁入面我哋见到佢都有好多层噶嘛。咁其实佢个内 再即係入面個間隔又係點樣嘅呢？即係我哋譬如依家入到去係咪可以見到曬下咁嘅？ 先講而家先啦，而家入到去呢就有部電梯啦，咁你佢都係分開一層層，應該咁講呢，佢嘅外形上面都係跟返以前天修閣大概嗰種咁嘅每一層嗰個大細呀咁呢，咁所以就越高呢就越窄啦，咁隧道上到最高其實就等於一個瞭望台啫，好多遊客都會去嗰度。咁下面每一層呢都係一啲同豐臣秀吉或者戰國時代或者同大阪城有關嘅一啲歷史嘅展覽啦，啊，有啲咁嘅武器啊，或者盔甲啊，或者又播一啲嘅錄像啊，咁樣講嗰陣時嘅歷史啦。咁但係如果係講緊豐臣秀吉時代嗰陣時起嘅天守閣咧，其實咧嗱，成個天守閣最低就係有兩層嘅所謂兵庫啊，即係一啲擺兵器啦，或者甚至乎係擺炮彈啊、火藥啊嘅地方嘅。咁啊有兩層嘅，最闊噶啦。咁上到去咧，跟住一樓就係叫做所谓嘅丝绸厅，二楼都系叫丝绸厅。咁呢两层主要咧就系摆一啲绫罗绸缎啦，嗰啲咁样嘅都系啲贵重嘅嘢啦。三楼就叫宝物厅，咁一听就知啦，就系特别系佢嘅一啲宝物啦。四楼就系银厅啦，五楼就金厅，咁六楼就瞭望台。咁而电影里面咧，其实就有一场就都唔止一场嘅，起码有两场嘅，就系军议啊，所谓嘅开啲军事会议。其实而家讲紧我哋打仗唔系净系即系一嚟就打噶嘛，仲要开好多会先噶嘛。咁咧就喺电影里面见到咧，就好似喺天守閣嘅上面，因为你睇翻佢，譬如窗外边嗰啲景色咧，应该就系喺一个好高咁样去影出去噶嘛。咁咧，而呢一个天守閣究竟喺边层咧？咁我怀疑都应该可能系喺五楼个比较阔少，因为上到六楼咧，其实就已经窄到冇可能就摆到里面咁多人嘅。咁而呢一个电影里面喺天守閣开会咧，我相信喺历史里面应该咧就唔系咁多机会会出现嘅，因为咧其实咧嗰阵时如果你要咁大班有啲老将可能六七十岁咁咧，不停咁样去上去咁多层楼去开会咧，其实就应该就比较辛苦，其实冇乜需要嘅。一般咧主要嘅活动咧，平时咧都会系喺天守閣以下嘅，其实仲有大量嘅所谓嘅御殿啊，吓，有表御殿啦、奥御殿啦，呢啲好多地方去开会就唔需要上到去天守閣上面咁高嚟到开嘅。亦都再讲埋就系丰臣秀吉啦，其实佢阿卓然系好欣赏佢，但你知唔知道丰臣秀吉其实佢咧出咗名快嘅，其实佢好多嘢咧做好多嘢都好快嘅，尤其是起嘢啊，即系起呢啲咁嘅城，佢出咗名有好多历史上咧好多座城咧一超高速咁样起一啲嘅城啊，譬如一夜城添啊，有啲就虽然唔系真系一夜嘅，佢系即系收埋佢吓，令到吓亲啲人啦， 即系嗰叫墨宝城，一晚就用木。即係其實係木構嚟嘅，即係就係起咗個木嘅欄山，已經圍好咗啦。即係咁，所以就嚇親對面啦。見到一日已經有個防禦工事咁啊，突然間覺得佢好犀利啦。即係 冇錯啦。咁但係呢個咧，亦都同佢嘅才能有關喎。即係其實佢就好叻，去點樣去分配人手啊。即係佢就所謂嘅創立咗，就係當時起嘅城咧，就係分咗好多隊啦，同時間不同部分同一時間去起。咁呢個已經加快咗啦。咁佢亦都同周圍嗰啲咁嘅農民咧，那個關係咧又比較好。我相信咧，佢咁受歡迎，其中一個咧就係佢肯俾錢，即好多戲裏面咧都會講到佢比較疏爽，尤其是對啲低下階層係比較均真啲咧。我相信佢要僱用好多周圍嗰啲農民咧，大量去幫佢嘅時候，起完之後你一次你唔俾錢，下次有冇人幫你嘛？咁所以咧，我懷疑佢應該都比較均真，所以咧每一次都發動咗好多周圍附近嘅農民去幫佢起好多嘅城嘅。咁所以咧速度係特別快嘅。咁而且呢一個亦都係同譬如戰國時代起嘅城咧，其實咧歷史記載咧就好多。已经那个兴建的速度呢已经高了很多了，起这些什么城阁。这个也都跟丰臣秀吉他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好像现在我们叫承建商呢，他都在那方面都有很大的才能的，除了政治上。 可能今时今日仲发添。 不过最惨就是他有一样就是不够快，就是他生仔不够快。结果要去到差不多他临死之前那十零年才生到个仔，那也都导致了他急不及待咁未生到之前呢就找了他的一个亲戚咁样做的承继人。结果生了仔之后呢就搞到那个亲戚就冇得做，亦都有啲冲突，咁甚至乎连那个他的亲戚都杀埋。 亦都有讲法，即是他是不能生育的，咁所以其实他那些仔好多都是可能出自未必是他都不定，因为其实他说好多个太太都冇生育的。 会不会是戏里面暗示的真田幸村同他太太有啲有一手的呢？ 就是幸村个仔就是受奶啦，是吧？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 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 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同埋咧，電影入面可能都有呈現到少少咧，就係有好多秘密嘅通道嘅。咁啊，呢啲秘密通道咧，就當然啦，喺個故事入面咧，就造就到個結局啦，就係十勇士入面剩翻嗰幾個啦嚇。咁佢哋可以帶埋啊秀賴，咁就可以脱離出呢個火燒嘅大阪城啦。咁亦都係一啲嘅秘道得助嘅。咁但係現實上面好似都有呢種嘅秘道嘅傳聞嘅喎，係咪咧？ 歷史上面呢一直都有大阪城秘密地道嘅傳說，咁亦都喺其實實際上已經發掘過，係真係有一啲喺大阪城附近呢的確係有一啲嘅地道嘅。咁當然就未必係可以去到真真正正即係、就是、大阪城原本天守閣嗰個位置下面啦，就冇咁大嘅，但係有地道係有發現到嘅。咁而呢一個傳說裏面呢，大阪城嘅秘密地道呢，譬如有兩則嘅傳說最流行啦，一則咧就係嗰陣時封神關被圍城嘅時候咧，有啲人咧就可以從個地道咧出咗呢個大阪城，繞過呢個德川軍咧，去到遠到去而家大阪南面嘅街市啊嚇，嗰度去買一啲新鮮嘅海鮮，再翻大阪城嗰度食喎，有咁樣嘅傳聞嘅喎。 呢啲係傳聞嚟啫係嘛？ 嗱唔知啦，我啊唔係歷史學家，就可能有啲人唔知日本方面會唔會有啲咁樣嘅研究啦嚇，再詳細啲啦。咁另外一個咧更加流行嘅就係咧，封神秀赖咧，究竟系咪真系死咗咧？因为其实就冇人揾到封神秀赖条尸噶嘛，好多历史古仔其实都系咁啦。嗰啲吓城破之后揾唔到嘅人就 喺电影啊，讲到好夸张噶嘛，讲到去好远嘅地方啦。 系啊，讲到佢兜咗个大圈去南洋、中国，翻去日本，再发动咗另一次所谓嘅天祖四郎嘅一个基督教嘅叛乱啦，咁样啊。咁呢个就系有趣之处啦。咁其实除咗呢一套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啲嘅小说啊、电影，譬如咧另一套都会叫《封神公主》啦，近年嘅电影都以呢样嘢为蓝本。咁但系就假设唔系秀赖啦，就系秀赖个仔啊，郭松啊。历史上郭松咧就系俾德川军去捉咗，咁后屘就斩头，一个细路仔几岁就已经俾人斩头，真系好惨。咁咧就话佢其实就冇死到嘅，就其实系经过地道咧出咗大阪城，咁啊再系匿藏咗喺民间，跟住就繁衍后代，甚至乎虚构咗一个即系大阪之役之后咧，一直喺地下嘅一个大阪独立国喺日本，即系一路留到而家。咁日本咧就好多呢啲咁嘅所谓嘅颠覆历史嘅小说啊，或者电影嘅。咁我都几中意睇呢啲嘅，我谂对历史有兴趣嘅人会觉得有趣嘅， 亦都系对封神即系有啲嘅同情心啦，即系觉得哎呀佢哋好似有啲即系惨啊，或者佢哋不公啊咁样，或者对大阪嘅不公啊，即系咁喺度呈现出嚟啊。 咁但係有呢啲咁嘅即係日本咁多呢啲即係顛覆歷史小説，咁我啊睇呢香港點解咁少冇乜呢啲咁嘅顛覆歷史嘅作品呢？ 今年有嘅漫畫啦、火鳳燎原嗰啲好出名啦， 尋秦記啦少少啦嗰類啦，穿越嘅古仔呀咁。咁但係日本點解咁多呢？就我睇呢其實就同佢哋，我相信佢哋大部分人對於嗰個傳統嗰個歷史呢嘅認識係即係起碼比香港人係應該深入啲嘅。咁如果唔係喂你香港人你整咁多嗰啲咁嘅颠覆历史嘅作品，人哋都唔知本身个历史，都唔知道你颠覆咗，系咪先？ 系啊，不过亦都要讲咧，就系就算系话真田十勇士嘅故事啦，其实都系创作嚟嘅。咁照翻转讲咧，即系我哋话真田幸村啦，或者我哋话真田信繁啦，原名嘅中间好多嘅故事咧，其实都系后来几十年后甚至一百年后嘅士大夫啦，或者唔同嘅人所写嘅。咁所以你话佢哋本身系咪有一啲嘅创作咧？其实都有肯定咧，有种种唔同嘅即系主观啊成分或者创。在成分入边，咁所以你话其实到我哋依家嘅电影啊，会唔会系一个改编之上嘅改编嘅改编嘅改编咧？其实我用咁嘅理解咧，我就会觉得而家依个嘅好似好荒唐嘅改编咧，其实都未必及得上咧以前真田十勇士咁荒唐噶吓。其实 系啊，因为电影入面个主题就好明显嘅，就系讲紧真同假啊嘛，即系咩系真咩系假咧？假可唔可以变真？真又可以随时变成假啊嘛。咁所以呢一个电影嘅主题其实就系同佢本身改编历史呢、這个都系好切合嘅。咁我哋去睇历史嘅时候 有好多时候都会质疑啊，究竟真实究竟系咪咁样嘅咧？咁呢啲就有待大家可能继续去发掘啦，再去睇下啦。咁但系即系喺个电影入面咧，都有好多嘅场景咧，咁啊当然亦都有一啲嘅历史嘅一啲嘅凭据喺入面啦，咁所以就发展到咁样啦。咁啊第一次咧就因为呢个天守阁咧就遭受到炮击，咁所以咧就。促成到双方就和谈啦，咁因为德川又攻唔入啦，咁然后丰臣秀赖呢边咧就想尽早完结咗呢场战事啦，咁所以后来有啲条件底下就要两边就和战啦，咁唔可以再打住啦，咁填平咗一个大阪城出边嘅壕沟啦，咁呢个 要拆埋城墙啦，都要拆埋真田院啦， 系啦，咁所以亦都导致到第二次嘅战事入面咧，其实喺防御攻势入面，佢哋好似乜都做唔到啦。咁喺个战争入面亦都举步维艰，咁呢个亦都同呢个历史上面其实切唔切合嘅呢，我觉得呢一个亦都可能要打个问号喺度。 即係炮击呢件事都历史有可寻嘅，即係咁讲。当然后来佢真係射到埋去呢，係咪真係打到嘅呢？ 呢个真田院嗰边一炮就打到去北面嘅天守阁呢，真係横跨咗成个大阪城㗎喇。 嗱咁呢，如果睇呢段历史呢，其实我睇过好多套嘅唔同嘅日劇啦，或者电影呢都有呢啲类似咁嘅情景嘅。咁我亦都搵过一啲资料，其实亦都真实係有记载过，係有一啲炮弹係打到去天守阁嘅。咁嗰陣時呢，其實我再睇返另外一啲資料呢，就話係譬如德川軍呢，的確嗰陣時呢就從英國呢就買咗四門所謂嘅加農炮啊，嗰啲咁嘅長管炮，咁另外再加一門嘅獵準炮啦，亦都從荷蘭呢買咗十二門嘅大炮。咁我去 check 返呢一個所謂嘅長管炮最遠射程，嗱我唔肯定，我唔係軍事專家，但我就咁睇資料就話最遠可以去到6300米嘅最遠射程啊。咁即係话未必系有效射程，但系远嘅，未必好准嘅，咁可以去到几千米。咁而猎准炮咧，最远射程咧，亦都可以去到3600米。咁但系咧，由呢个戏里边嗰度嚟讲咧，八丁木口啊，呢一个戏里边话发生呢一个炮击。嘅嗰個射炮嘅位置咧，即係今日嘅所謂嘅大阪裏面嘅六大院呢個地方咧，咁喺嗰度射去天守閣實際距離大概我 check 個地圖大概2000米，咁所以咧其實就絕對有可能嘅。但係咧，我又再睇翻其他歷史嘅資料咧，就話其實嗰陣時嘅炮擊咧，就未必係好似戲裏面話喺南邊2000幾米咁遠射埋去嘅，反而咧有啲資料就話喺天守閣嘅西北面啦，而家叫做京橋口嗰個地方，大概幾百米到嘅長度咁樣去射埋個天守閣，咁啊結果就即係射冧咗個天守閣裏面有啲柱啦，亦都嚇親啊豐臣武子，佢哋就搞到佢急急就要去呢個進行和谈啦。 系，不过都要讲解咧，即系嗰阵时啲大炮咧就唔系炮弹嚟嘅，佢射嗰啲系铁弹嚟嘅，即系佢射嘅系铁弹过去咁啊实物。咁当然射木就够烂啦，你爆埋去都射穿，咁等于啲海战上面常见嘅。其实明朝嘅时候，两边咧其实啲大炮都已经几好噶啦，做得即系之前就系万历朝先啊嘛，两边嘅大炮其实都互相系有经常去使用嘅。咁但系咧，其实都系以恐吓性质为依贵为主嘅，即系佢唔系真系有一种好似今时今日咁射落去佢会爆炸。咁你射粒铁弹落去咧，中咗咪死咯，但你唔中基本上系冇任何损伤， 或者射烂周围啲嘢， 只系射烂啲嘢。咁但系简单讲就系天守阁固定嘅情况之下，佢会觉得恐吓到佢，惊到佢都系合理嘅一个情况。 咁我哋咧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同大家预告一下咧，下一个礼拜咧我哋喺节目入面会同大家讲嘅一啲主题啦。咁下一个星期咧，我哋会同大家讲嘅就系日本嘅正土寺院庭园啊，系咩嚟嘅咧 ，Stan？ 咁我哋讲咗咁多呢啲咁嘅战争咧吓，咁暴力，我哋翻翻去一啲比较即系舒服少少啦，讲翻庭园啦吓。咁啊有两集讲庭园嘅，咁啊首先嗰集咧就是正土寺院庭园，主要就系讲。宇治嘅平等院嘅，咁而净土咧，其实即系话佛教里边嘅净土宗嘅。 另外一个咧就叫做枯山水庭院啦，嗰、那个就再下一集咧先同大家讲啦。咁而咧下一集嘅建筑二咧，我哋亦都会以一套嘅电影咧，希望咧喺历史文化以及喺建筑方面咧，帮到大家去理解咧呢一集嘅主题嘅。揀嚟嘅电影呢就係源氏物语千年之谜呀，係由學桥康夫呢导演嘅。咁呢个礼拜呢大家亦都可以搵呢套电影嚟睇一睇啦。下个星期一晚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